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大兴区调研时强调，提高认识，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中共北京市委表彰北京市第12届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开学第一天早高峰严重拥堵，本市将全面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新学年，本市多所学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城市服务双平台开通，为市民提供智慧出行服务。 水库蓄水减少，需求上升，本市人均水资源量继续下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大兴区调研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要性的认识，顺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保持更好的经济增长性和可持续性。郭金龙在首都新机场管控区拆迁指挥部查看安置房建设进展，他高度评价大兴区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工作，实现了和谐拆迁。乘车查看管控区拆迁现场和天堂河河道改线工程后，郭金龙来到位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生产车间，他勉励企业紧紧抓住黄金期加快发展。随后郭金龙主持召开座谈会，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新机场办、大兴区分别汇报了工作。郭金龙讲话说，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确保经济增长不划出底线，确保完成全年任务。要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在调结构转方式中，在瘦身健体中保持更好的经济增长性和可持续性。市领导张工、隋振江、洪峰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日前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表彰市12届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决定，授予北京公交集团第6客运分公司一路车队等100个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称号，授予刘秀莹等99名同志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投资运行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本市投资运行及重点推进项目有关情况，强调各级领导要加强协调统筹，各部门要深入分析影响投资落地的审批障碍问题，下决心改革，补齐短板。各区县要担起属地责任，积极创造依法加快推进拆迁和项目落地的好办法。审计督查部门要加强项目追踪，加强监督问责，全市上下形成合力，努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会议研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到2017年工作要点和相关分工方案时指出，要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抓好责任落实，落实好协同发展各项任务。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本市投资运行及重点推进项目有关情况。今年1至7月，本市完成全年投资计划的 47.9%， 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并出现回落态势。市政府各副市长将分工督促全市235个重点项目进程，并计划出台分行业 PPP 项目管理办法等12方面政策细则，促投资稳增长，努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在市政府会见了来访的日本永旺集团名誉会长冈田卓也一行。王安顺欢迎北京市荣誉市民冈田卓也先生再次来京， 出席第四届中日环境国际研讨会。他说，希望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也祝永旺集团在参与北京建设的进程中取得更大发展。冈田卓也表示，永旺集团愿意与北京分享环保治理方面的资源和心得。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工作务虚会，围绕市政协全局工作研究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思路。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他讲话说，要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做好港澳台侨工作，了解反映社情民意，并协助党委政府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市政协要在组织好学习、搭建好平台等层面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省高层次城市管理人员研修班昨天在市委党校开班，60多位印尼学员将围绕公共交通、固体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及防洪排涝、文物保护四个专题展开研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出席开班时，他说，希望各位印尼朋友在研修学习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和北京的了解，把北京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去，为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让我们都来绿色出行。评论说，世锦赛和阅兵活动期间，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支持，在助力一路畅通的同时，也清晰呈现了机动车限行对于空气质量保障的重要价值。这些年，首都在治污环堵方面投入越来越大，力度也越来越大。日趋完备的硬件设施和配套保障，正赋予绿色出行更多可能性和更大便捷性，呼唤大家都来身体力行，热情响应。党政机关带头垂范，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就一定能汇聚起强大合力，不断提升首都城市交通和环境文明程度。 7号是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日，早高峰拥堵情况突出。刚过早8点，全路网全都处于严重拥堵级别，峰值达到8.6。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当天的报道。 早晨6点50分，在南宫建云胡同西口，交通民警不断打手势，引导进入朝阳门北小街车辆有序通行。刚刚跨过人行横道的一位市民说：“ 因为这是斑马线，照理说就是应该让行人先行通过的，但是可能自己意识差一些吧，所以他设一个交警，是为了保障人的安全。” 在南宫建营胡同深处是史家小学高年级部，学校周边紧邻多个居民小区，在有限的道路条件下，人车矛盾突出。东四交通大队副大队长任永杰介绍，经过多次研究，警方将南宫建营胡同改成了单向行驶， 只能是由朝内北小街绕行到苍南胡同，然后再拐入到南公园胡同里边，车辆再从胡同西口再驶出。 周一早高峰6点半开始，市区部分路段出现拥堵，7点半时二环内已经处于严重拥堵，而刚过了8点，送学生的车辆在返回的路上，上班族车流又开始纷纷上路，此时整个五环内区域全部被红色覆盖。不过走路送孩子的家长相对惬意， 太堵了，这地方怎么开车呀？ 肯定首选步行更方便啊，不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嘛。 此外，乘坐校车也是不错的上学方式。石家胡同小学总务主任李大明说， 每一辆校车的安全记录都要反馈给学校，放学的时候协助这校车公司把学生组织起来上车。 记者了解到，6号到15号期间，交管部门在全市全面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围绕校园周边道路以及校车接送学生车辆行驶路线，加大对超速超员、非法改装、使用非载客车辆接送学生等交通违法行为拦截查处。 本市百万中小学生7号正式开学，新学年多所学校都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少年强，和国强。 在广渠门中学的操场上，近5000名学生起立齐诵《少年中国说》， 今年广渠门中学的开学典礼和往年有所不同，来自龙潭中学、崇文门中学、96中和花市小学的同学们都在这里参加开学典礼。他们同属的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在新的学年中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广渠门中学副校长崔楚民说， 整个集团初中是一体化管理，广渠门中学、龙潭中学、崇文门中学各自招收的师生放到广渠门中学一起来共同培养。另外一个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也是站在9年的角度来设定这个课程。那么高中这一块，我们采取联合培养计划，龙潭中学、崇文门中学通过中考录取的各自前10名无条件的到广渠门中学来游学。 今年上初二的男生赵宇豪本来是升入了龙潭中学，因为赶上教改，他和广渠门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共同编班在广渠门中学读书。 老师呢非常耐心，在小学时候呢文科不好，现在呢提高了许多。老师下课经常就跟我说，你要多看些书，然后给我指出来要看哪些书，然后有一些同学们以前都看过但是我完全没有看过的书。 而龙潭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国莲则流动到广渠门中学任教。 以前我们一个年级就一个两个老师备课很不方便，在这儿呢去年就是8个语文老师一块儿备课，每个老师都给出主意，对于教学方面的这种帮助非常的大。 此外，5中分校国子监中学和方家胡同小学、芬斯汀小学、北锣鼓巷小学等本市的多所学校也都在本学年联合开学，未来他们都将共享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昨天开通支付宝和微博城市服务双平台，为市民提供更智慧、更便捷出行服务。微博用户用手机打开微博 APP， 进入交通北京官方微博主页，选择城市服务，就可使用10类交通服务功能，如实时路况查询等。而通过打开手机支付宝，也可在北京城市服务主页上进行公交、地铁换乘、小客车摇号结果和中签指标有效期等内容的查询。 从7号首车起，拥有60多年历史的13路公交车完成了纯电动化，60部新型纯电动车投入到13路运营线路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7号早上，13路公交司机关师傅驾驶着第一天上路的纯电动公交车驶入江庄湖公交场站。和以前相比，依然是12米公交车，但蓝色车身和车尾大大的电池图案标志着车辆的食材从汽油变成了电。早高峰跑完一圈全程后，车辆需要充电。关师傅说， 现在没事还能走20公里吧，我们一圈都必须得充电。 公交场站里30个充电桩一字排开，2个充电枪同时为车辆充电，20分钟后充电完成，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0公里。国家电网小营充电站站长郑和佳介绍， 这个充电桩功率大是360千瓦，它的是属于双头给一辆车充，所以它的充电时间就缩短了。 据了解，13路公交车于1954年开线，60多年的历史里从未改变过走向，途经雍和宫、南锣鼓巷、后海等多个旅游景点。7号开始，13路首次变身纯电动车，乘客普遍反映噪音小了，行驶也更加平稳。 挺好的，感觉就是节能环保，对雾霾啊各方面有点好处嘛。 按照目前国四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3.8克每千米，以13路目前运力估算，车队每年可以减排污染物0.6吨。电车公司26车队党支部书记贺永辉介�绍，近期13路将逐步完成100辆纯电动车替换工作，同时将缩小发车间隔，方便乘客乘车。 发车间隔也变了，高峰时间5分间隔，低峰时间7-8分。原来我们高峰时间是8分左右，只让乘客等车时间缩短。我们行驶在市中心，也是为了让市民能乘坐舒适环保的车，也是为了北京的蓝天。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南水北调已经累计为北京调水超过5亿立方米，达到计划的调水量。目前平均每天进入北京的长江水大约有345万立方米，但另一方面，北京水资源前期亏空太大，总的水资源量没有根本性增加。今年全市用水总需求仍略有上升，人均水资源量继续下降，北京的水资源形势依旧紧张。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由北京倡导发起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2015香山旅游峰会9月份首次在境外举行，摩洛哥城市拉巴特和菲斯作为主办城市迎来1000名中国游客。根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的报告，过去一年，北京有超过10%的居民出境旅游。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 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自从我掌握权力以来若干年，我一直在努力建立起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紧密经济合作。 以上历史音响来自1941年4月5号希特勒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前一天发表的演说。希特勒说完要加强与南斯拉夫的合作之后，第二天就大举入侵巴尔干半岛，但侵略者们发现这里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成为平静的后方基地。轴心国投入63万军队残酷镇压巴尔干半岛人民的反抗，仍未能剿灭前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抵抗运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1年4月6号，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纳粹德国发动了入侵南斯拉夫王国的侵略战争。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组建了南斯拉夫第一支正规军无产阶级第一旅。在塞尔维亚老兵协会，我们见到了老兵兹登科，他是最早加入第一旅的游击队员之一。兹登科回忆说，由于装备和力量差距悬殊，他们的队伍也和中国当年的红军一样，同样有过雪山的艰难经历。 当时是-30度，我们过这个雪山一个门，很多战士的脚或者手被冻的，没有什么那个医院，能有什么就用剪子把给他揪，所以呢非常的艰难，非常的痛苦。 德国的围剿不仅没有扑灭南斯拉夫的反抗力量，南斯拉夫游击队在逆境中反而越来越壮大，疯狂的德军决定报复，于是下达了一条臭名昭著的命令，每杀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100个当地平民偿命，每打伤一个德军则要50个平民偿命。1941年10月，在塞尔维亚中部城市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德国军队屠杀了当地数万平民，多数是工人、学生和农民。克拉古耶瓦茨红色十月纪念馆内保存有大量史料，其中最珍贵的是部分受害者被枪杀之前留下的珍贵遗言。馆员介绍说， 这个叫拉扎邦代里奇，他是克拉古耶瓦茨第二高中的校长，他说，亲爱的，带我亲吻我们的孩子，永别了你们的爸爸。 其中一位受害者是当时的游击队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战友们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他给自己的同志留下了一个遗言，他说，同志们，我要去赴死了，但是你们要继续战斗，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让德军深陷泥潭，但南斯拉夫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塞尔维亚历史学家阿西克说， 当时南斯拉夫王国的人口是1400多万，整个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全南斯拉夫的牺牲人数是170多万。 1944年10月20号，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传来期盼已久的喜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军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这是南斯拉夫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铁托故居正在举办一场名为以艺术之名抵抗法西斯的展览，多数展品是战争亲历者创作的有关二战题材的作品，以雕塑、绘画和音乐等多种形式展现了战争的苦难和坚强的斗争。展览设计者表示，他们正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以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现战争带来的伤痛，让后代铭记那段历史。

按照交通委的资料，每年九月几乎都是全年交通拥堵最严重的一个月，因此也被称为最堵九月。而校门口也往往是拥堵的重点场所。那么这天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如何？是否有改进的空间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早上七点半左右，正是家长送孩子上学的高峰。记者到达海淀区五棵松地铁站西南侧的太平路，这条路上分布有五一小学、太平路小学等校区，但是太平路双向只有一条车道，车多路窄。一位送孩子的家长也坦言， 这边学校比较多，所以早上这个上学时段确实是比较堵一点。 在学校的附近，记者发现一些家长在学校门口的路上临时停车，让孩子下车时后面的车辆就无法通行，还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横穿马路，这些都导致车辆通行速度缓慢。 一公里多开了有五十分钟啊。 在太平路与永定路的十字路口处，虽然有交通信号灯，但却是拥堵最为严重的地方。公交车、货车、私家车和行人电动车混杂在一起，行人不按信号灯指示，机动车在红灯亮起时也不能及时的驶离路口。 这红灯路口你有时候那些打他的车，他就横在那里了，也过不了了，谁也过不了了。 其实这里的交通问题早前就有听众向热线反映过，目前看来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这一条道有时候一堵就一个小时都过不去，提议就是说在早上或者下午这个高峰学校放学上学这个阶段吧，一个是有监控设备对那些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这些车给予处罚，另外一个最好在这个时段能给配个交通警察。 面对最堵九月，近期交管部门将在全市全面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围绕校园周边道路以及接送学生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提醒家长朋友开车接送孩子方便自己的同时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也号召广大市民乘坐公共交通，为缓解首都拥堵出一份力。 三大电信运营商从八月份开始已经取消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有的用户提出疑问，如果之前办理过亲情省业务，并且对象省市是天津或者河北的话，自费水平要比市话通话费高，显得不合理。移动用户贾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讲述了自己遇到的问题。 中国移动啊，它有一个套餐是亲情省的套餐，每个月要扣你钱的。现在不是上个月京津冀都按那个市话了吗？所以他这个套餐你要不去撤销，他老扣你钱，我觉得这个挺不合理的。 热线编辑联系到中国移动客服电话10086，客服人员表示，亲情省业务的资费确实要高于市话费，但是亲情省业务不能自动取消，用户可以拨打10086办理取消业务。 通话费用还是七打电话1.9。 不办这个亲情省业务的话，资费是多少？就是按市话算是吗？ 对，按市话收费，对。所以说你现在办亲情省，反而就是更不合算了。 按照目前运营商提供的通信套餐，通话时长在套餐范围内的资费会低于每分钟1.9。热线编辑又拨打了联通客服热线10010询问情况，联通公司同样不能自动取消亲情省业务。 这不会自动取消的，这个亲情省和这个京津冀漫游它是两个业务。如果你有原来办过亲情省的，你可以带着身份证原件到营业厅取消亲情省。 另外，电信公司表示目前没有亲情省业务，所以不涉及漫游费取消与亲情省资费冲突的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十月，主持人美哲，感谢各位的收听。面对最堵九月，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方面有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对改善公共交通有话要说，请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5.1， 道路轻度拥堵。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